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 永恒的魅力，欢迎各位好朋友，我是王卓。那在今天呢，依然像前几天一样，要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在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展当中为大家提供的展会门票。7月6号到8号，在老国展的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展当中呢，将会展出100余种乐器，生活精选的品牌在这里会一网打尽。激情夏日，用音乐玩起来，这也是他们的一个标志吧。那所以呢，在这3天的时间，我们可以在那里得到全新的音乐体验。在很多的顶级的乐器品牌当中呢，我们可以现场去挑选，还有就是电音大咖都会在现场，乐坛前辈我们可以近距离的交流，当音乐恋上生活，听现场玩音乐，买好货，惊喜乐不停。对于这场展览呢，所以各位好朋友可以关注他们的微信公众号，就是乐动北京，当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也就是北京广播之声，进入会一会，每天我们都会把抢票的方式发到我们的听众群当中，可以进入会一会，可以进入到黑胶集市都可以的。那同时呢，也还要告诉大家，就是在我们的展会当中，7月7号那天是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专场，也是我们广播之声在现场会为大家带来一场免费的演出，而这样的演出呢，都是由小朋友们来组成的，是我们广播之声青少年艺术大赛在初赛当中获得优秀成绩的小选手们为大家所带来的一场音乐会，期待大家到现场去聆听，就是在7月7号的上午10点半到12点。好吧，继续。那今天永恒的魅力，我们会带来什么样的内容呢？

针对影片当中的烧脑情节，很多观众表示，数学不好的看一遍电影只能勉强跟上剧情，至于玩牌的原理完全一头雾水，需要二刷，专门去看郑开司怎么算牌。动作大片《魔晶营救》将于7月20号全国公映。昨天，道恩·强森、内普·坎贝尔等一众主创出席了北京首映礼。活动现场，11块荧幕共同制造出电影《魔天营救》中顶级摩天楼珍珠塔内1000米高空的视觉效果，极为震撼。而在影片当中饰演反派的，居然是身材娇小、长相甜美的昆凌。他透露自己接到这个角色时是剖腹产妇的3天，出演反派让他觉得非常开心，也很有发挥的空间。薛晓璐导演的第三部海外叙事系列电影《吹哨人》在澳大利亚开机，雷佳音在片中担任男主角，制作班底依旧采用了薛晓璐之前两部电影《北京遇上西雅图》的团队。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坎尼的序曲，其实在我们的节目里呢，我们经常会听到这一段，而且每次放这个的时候我都会说，特别为您挑选的是伯恩斯坦来指挥他自己的作品。那这是天真汉的序曲，永恒的魅力。欢迎各位好朋友回到第二时段。当然呢，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还是要告诉大家，就是我们最近为大家准备的奖品是什么。奖品呢，就是由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展提供的价值50元的展会门票，7月6号到8号在北京的老国展、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展、百余乐器还有生活精选品牌一网打尽，在这里可以听现场玩音乐，选好货就在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展。当然在这里也特别要告诉大家的，就是在7月7号的时候，我们北京音乐广播广播之声将会在那里为大家带来一场小朋友们的音乐会。小小音乐家他们全部都是来自于我们在2018年3月份开始启动，当然也是在7月份的时候会是我们决赛的广播之声全国青少年艺术大赛初赛当中获得很好成绩的这些小选手们，他们为我们上演一场精彩纷呈的演奏会，希望你不要错过。在这里要特别提示，就是我们的演奏会呢只有40个座位，就是可以坐下来聆听的，先到先坐。再说一下时间，7月7号上午10点半到12点，我也会在现场。好了，继续来聆听吧，还是回到纪念伯恩斯坦音乐专辑当中。